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元朗一带嘅封路情况啦。咁而家青山公路元朗段介乎元朗体育路至到凤翔路，元朗体育路介乎青山公路元朗段至到马田路，博爱交汇处通往元朗市中心嘅支路，以及系朗日路咧都系暂时封闭噶。咁博爱交汇处一带嘅交通咧都比较挤塞，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可以嘅话咧尽量暂时避免揸车前往元朗一带啦。咁另外轻铁610、614、615咧都系不停元朗站至塘芳村站，而 761P 咧就会唔停坑尾站至到元朗站。咁另外，港鐵巴士 K65、K66、K68、K73 同埋 K74 都係暫停服務，九巴嘅54同埋68咧，亦都係暫停。之後同大家跟進翻啊，喺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較早前近住明愛醫院慢線嘅意外已經清理好，而家大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維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而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喺馬會大樓對開。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近康莊道橋面，出閘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最後，衛生署就提提你應該盡量利用假期多做運動，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特工队出发。 有啲人误信网上谣言，以为大麻无害又唔会令人上瘾，觉得试下都无妨啊。其实吸食大麻不单只会令你上瘾，还会令你产生幻觉，还可能会令你精神健康受损，所以大麻一次都不可以试。 手动音乐 Eric 燕琼提提你，不要碰大麻， 无毒过心麻。 当年阿爸带我们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挺害怕的，现在到我们带小孩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了，但雷暴的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看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看看都可以。 柴家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啦。如果唔想未来被机械狗追住咬嘅，记得唔好发展自主武器。 其实嗰个嘅杀手机械人咧，就唔一定好似未来战士入面嘅阿诺舒华辛力加嘅大只佬，而系可能系一只窝窝狗，甚至佢可以造成系一只雀都得噶。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星期六嘅下昼呢度系浸上摄影真做，你好， 你好啊，的神， 系喺直播室度咧，有迪神啦，咁啊，仲有阿乐啦，仲有思培啦，同埋莫莉喺呢度啊。不过都提下你，而家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家出边咧都几热啊，33度，相对湿度59%。今日咧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真啲讲话听日添。咁啊，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咧都可能会有骤雨噶。咁出门口咧都记住带翻把遮啦。 系，仲有啊，其实咧头先咧阿思培都讲啊，33度真系唔系一个即系夜少嘅时间或者一个嘅温度嚟嘅。咁亦都知道咧，即系出面咧，如果听交通消息都知啦，有好多地方咧都可能咧，即系交通上面都有少少嘅挤塞。咁请所有嘅市民都耐心等候啦。咁啊，同埋有少少即系多啲嘅耐性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出面咧，因为户外嘅气温实在太炎热啦，个个真系要注意自己嘅安全。 冇错 啊， 即系你可能喺户外行紧街嘅话咧，即系要补水、补水、补水啦。 哇，火嘢嚟啊！ 唔系、咦，你系 哪只鸡啊？你啱， 我就系知火野丽。 要维持一段美好的关系，互相支持、沟通都是很重要的。一句简单的说话，甚至比甜品更加甜、更加 sweet 啊！你听过令你觉得最 sweet 的句子又是什么呢？原来有些句子呢可能比 I love you 我爱你更加有力量啊！如果你未想到的话，就真的要待住几句了。早前呢有一份外国的报章就请了几位婚姻治疗师分享了几句伴侣最喜欢听到的说话，有什么呢？看看你有没有用开。例如是，我一直都会在这里，我有没有可以帮到你啊？我对你有信心，多谢。分享住几句先，点解咁讲呢？佢就话呢，我一直都喺呢一度呢，就可以令到对方知道无论发生咩事都会有你嘅支持，呢样嘢係超重要㗎。即係代表呢，你将伴侣放喺第一位，令到对方有安心嘅感觉。因为呢，如果另一半感受唔到你嘅支持，你哋关系亦都未必可以行得好长。而我有冇嘢可以帮到你呀？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最理想的伴侣关系应该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是不要忘记得，其实伴侣同样都是你的队友来的嘛。所以呢，婚姻治疗师就说了，小至到帮手拎嘢啦、铺床啦，甚至根本上不需要人家帮手的时候，都要令到对方知道，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会随时候命，一定会支持他、 support 他，证明你真的关心对方。另外，人总会有缺乏信心的时候，所以呢，你的那句我对你有信心，就帮他打了支强心针了。所以呢，这句说话呢亦都可以表达你好信任他。而多谢，有些人就说，哎呀，咁熟啦，唔使讲多谢啦。但是呢，其实是要讲的。因为呢，少少的谢意呢，譬如说怎样感激对方帮你照顾小朋友啊，帮你倒垃圾等等呢，其实都可以令到对方感受到受肯定的感觉。虽然呢，有些说话是很难讲出口，或者是讲完之后自己都觉得有些毛管动啊。不过如果讲完之后可以令到一段关系，令到大家的感情更加好，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呢，我成日都话呢，语言同埋沟通系更重要嘅。因为呢，有时候我觉得你就算请佢食几多嘢呀，你买几多劲嘅嘢、正嘅嘢、贵嘢俾佢，都唔及你窝心嘅一句。认唔认同先？ 认同，语言同沟通好紧要。 唔好意思啊，我哋啫。 不过呢个系女仔咧都必定讲嘅，就系无论你即系嗰啲物质啊，成都唔及你一句。有一句咩？无论钻石与黄金啊，都唔及你一片真诚与真心。 我觉得你好靓啊！ 你知咩？唔系，我就系话呢一句上司咩边度嚟啊？ 已经好耐冇人讲啦。 系啊，因为我又翻睇翻呢套戏啊。张家辉讲嘅呢句说话， 你真系好靓啊！的神， 唔系，不过呢个真嘅，因为咧，其实你呢句说话咧，点样可以活用咧，就系都要睇情况。有时你话啊，物质系啊，可能啲女仔唔 OK 嘅，你要讲句好冧嘅说话咧，先 touch 到佢嘅。但系调翻转咧，有时你冇物质咧，啲女仔又觉得你成日嚟嚟去都有几句嘅。 我反而我觉得有两个 point 系可以令人更加即系接受或者信服你嘅你嘅说话。第一样嘢就系唔好表里不一。 即系你一头讲呢件事，跟住转个头做第二啲嘢咁样，即系你即系点啫？你叫人系咪信你啲说话啫？咁我觉得未必嘅。 系 咁，第二样嘢就系要真诚，因为我成日觉得真诚呢一样嘢系真系好多人系会。即係直接係感受到啊！你係咪真誠嘅？譬如啊，的神你講啦，你係咪真誠嘅同我道歉，或者真誠咁同我講我愛你啊 ？feel 到噶嘛？係 噶，係噶，係噶。即係你嗰句字裏行間咧，有冇一樣嘢係假咧？就係有時有啲人講完之後，我愛你咯，愛你啦，愛我。爱我点解你琴日唔会过嚟揾我嘅？ 礼手就揿紧 message 啦， 系啦， 同啲兄弟倾偈啊咁样， 或者做紧啲 真嘅咧， 做紧一啲所谓好冧好冧嘅嘢，其实佢根本心不在焉。例如要送礼物俾你啊，我买一份礼物俾你，好似阿毛啊话话玩紧电话，我买一份礼物俾你，你自己拆啦，跟住自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中唔中意啊 ？OK 啦 ，OK 贵噶咁样，咁即系其实佢都系即系表里不一， 都系嘅，同埋要俾对方感觉你真系重视佢咯，就好似头先你讲到送礼物咁样，你虽然份礼物，即系你唔系净系买俾佢就重要，有时咧女士，我觉得男士都系嘅，即系你都希望被人重视噶嘛，咁所以有时钱嘅嘢咧，我觉得有梗系最好啦，但系如果冇嘅话，有时我宁愿嗰个人对我好啲。 不过呢个男仔嘅位置咧，我之前有个朋友都试过，啱啱拍拖冇几耐，佢人生好似拍咗第二次都系拍第二次，佢对个女仔咧超豪爽。俾好多钱， 但 系 其 实 佢好穷嘅。 Yes， 佢好穷嘅。 咁佢边度搵啲钱翻嚟啊？打 佢咪就系所有嘅嘢系死悭死抵买俾个女仔咯。即系个女仔可能话：其实我睇中咗个七位数字嘅袋啊。佢就要谂方法买嗰个袋俾佢。 哇！咁我又觉得呢样嘢好唔健康。 嗱，好啦，呢个系嗰个男仔嘅心态啦。OK， 咁我听嘅梗系觉得唔好啦。喂，咁唔一定要咁噶嘛，唔会咁样代表到你超爱噶嘛。咁跟住咧，佢就觉得玩下咧。佢有少少心理唔平衡，佢话个女仔从来冇送过嘢俾佢， 咁熟嘅点解你讲呢啲嘢？ 唔系呢个你唔识嘅，呢个男仔你唔识嘅。咁但系佢份工咧就都真系有一定嘅收入 嘅 啫，一定嘅收入嘅啫，唔会话突然间飙升嘅。可能嗰个月突然间少啲更数，因为佢系类似啲 part time 咁嘅形式， 系 佢搵嘅钱唔多。咁但系佢会觉得我一路掉出去，一路掉出去，我连一。个少少嘅礼物都冇收过，但我一味掉出去。而个女仔俾我嘅嘢即系咩咧？多谢，我真系好开心。佢收礼物嘅时候就好冧，好冧，好冧咯。但系过后有咩嗌交嘅时候，佢就会将呢啲抛诸脑后咯。 哇，我觉得两心理平衡两体、啊、反而。但系爱情专家阿思培唔知道会唔会认同啦？即系你听下， 唔系噶， 你听下先啦。认唔认同我讲嘅嘢啊？ 请讲，请讲。 因为我成日觉得，如果咁样嘅话，两体、啊。咁第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爱情又唔可以每一样嘢咁样衡量嘅。咁一定有人就付出多啲，一个少啲，但系尽量，梗系要平衡翻。又或者唔好太过分，即系、如果嗰个人付出系十，咁另一个人付出一嘅话，咁如果你情我愿。你揀嘅話，你就真係諗清楚呢個人係咪你長遠嘅伴侶啦。咁第二樣嘢嘅話，我覺得點解話兩體呢？嗰、那個女仔雖然冇送過任何物質嘅嘢俾呢個男仔、但係佢會唔會做緊其他嘢先？例如我幫佢交電話費啊，即係。是那些照顾他的东西，即是不是一些实质的东西，但是他真的背地煮东西给他吃啊、即是帮他知道他七点钟要起身翻工，他就逢七点钟打电话嗌他起身啊。咁呢啲都是一个付出，我只不过不是物质的付出啫嘛。有冇呢咁样咯。 其实啱啱讲开付出呢，即是我自己咁睇嘅，即是其实男仔同女仔方面啦，我呢其实我唔介意付出多啲喎、即是我唔介意俾好大部分。不过呢我始终系觉得呢女仔如果都付出返少少其实会开心啲咯，即系有嗰种恋爱嘅感觉，即系我唔介意出街全部食饭或者睇戏我俾嘅，但你可唔可以出完街之后请我食翻支雪条啊？ 唔 系 问题 ，OK 啊？你咁容易搞掂噶？喂，好、OK，我请你食嗰个快餐店汉堡包嗰、那个薯条鸡粒。 哦，好，完咗之后我请翻你食雪条。 哇！你睇你呢啲咪就系头先讲完，而家又唔算数咯， 咪系咯， 表里不一啊！同阿莫出街，我嘅荣幸啊，真系。 喂，但系咧，唔诚心啊，头先 讲，唔够真啊！ 你阿乐讲嘅呢个 case 系正正反映今时今日好多嘅男仔其实会有呢一个嘅心态。 系啊， 就系咩咧？如果我出街，我请你食饭，冇问题，俾钱啫嘛，百零蚊啫嘛，就算你话食五百蚊，冇所谓。 系。 但只要个女仔做一个动作，个男仔即刻个心态会平复， 系即系起码觉得我哋两个真系拍紧拖嘅。 个动作系咩呢？只系佢掹个人包出嚟，几多少钱啊？ 做完噶啦。 系咪真噶？ 讲真噶，呢个我身边有好多嘅男仔朋友咧，都系围绕住呢样嘢。女仔可以唔使俾钱，但系佢唔可以好。即係衰啲講老闆咁樣，係啦，好似係咁噶啦，必定噶啦，男請女等噶啦，即係嗱，有啲男仔係好唔平衡嘅呢啲嘢。但係對於我咧，其實我冇乜所謂嘅，因為嗰個俾我俾，即係我好似我啱啱識師培嘅時候， 係 我都係我俾錢食飯，我同阿母都有時即係食飯就係食飯咯，俾咪俾都冇所謂。係， 但係你成日唔記得蛋包啫。 嗰啲都係我年少嘅時候啦。到我有經濟能力嘅時候，我都希望盡力有塊錢，因為佢會唱好耐嘅。 唔止我㗎，好多人都知啊。係啊，關我事㗎。 我試過一次就係黃咁樣同我撳錢，你成日撳咁少，一撳撳咗8000蚊出嚟。 係啊，因為佢成日撳親撳100蚊啊，咁樣同我去食飯喎。跟住黃冠蚊有一次嬲得滯咧，㧬開佢，佢撳咗8000蚊出嚟啦。跟住呢个低 B 仔咧，佢真系入翻晒先 啦，好惊啊！惊俾人打劫啊！ 我想问下师培啦，如果有男仔同你食饭嘅话，你接唔接受到你俾钱先？你会唔会讲呢句说话先？ 其实有一啲啲会啦吓，咁如果初相识嘅男仔咧，我系会咁样问嘅。咁、但系如果你知佢想同你发生 咩 啊咩啊 发生咩啊 咩啊咩啊合家欢时 争个字啊争好远噶， 而家下昼四点几嘅咋？ 一段感情 哦，发生 系啦。 打个叉， 我知而家好热嘅出面，所以就唔使再热噶。 边有你而家热啦？ 即刻面红， 系想感情再进一步。 阿师培，我想问咧，你记唔记得？ 系咯， 阿师培，你记唔记得我哋第一餐饭系几时食噶？ 哇，讲呢啲啊，唔记得了咁啊，应该啱啱转节目嘅时候咯。 我想讲师培咧，绝对咧系一个愿意俾钱嘅女仔嚟嘅，因为你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咧做寻常事之前咧，我哋咪开会嘅，跟住开完会我咪话约你落 canteen 嗰度食嘢嘅，跟住我好慷慨话得啦，我嚟啊呢餐，点知我唔记得带钱嘅。 哦，系啊，我请你食咯。唔系，我觉得系 OK 嘅女仔请系冇问题嘅。 你咪翻版的神？ 唔系啊，唔系啊，喂，唔系啊，我都会自丑啊。 跟的神做咩？你系咁讲啫。 我 都知丑啊！ 你仲喺度大安之地讲我， 所以咧，师培真系好女仔嚟嘅。 多谢。不过我想话咧。但其实咧，女仔男仔咪成日都好想女仔揞荷包嘅，但系其实调翻转，即系我觉得好多身边嘅女仔就系，如果个女仔咧愿意俾钱嘅话，即系大家食饭嘅时候，第一次食饭或者第二次食饭，你俾钱嘅时候，好啦，我哋 A A 或者我愿意俾钱，我请你食，其实你已经等于冇行噶，即系你唔会，佢唔系真系打算同你去变成男女朋友，佢真系当你 friend 咯。 嗱呢一个呢、這个 系啊， 呢个我又唔系呢个我又觉得可圈可点，因为嗱以呢、這个。這个逻辑，某啲男仔角度以为真系算啦，我系咪真系冇机会？可能都系一个错嘅 message， 但个女仔可能只不过觉得都系礼貌嚟嘅。咁、但系有时令到啲男仔会觉得吓，咁啊，好咯，咁佢就会没完没了噶啦，成件事就飞 out 咗噶啦。啲男仔会咁样谂，所以我觉得又唔系一定嘅。這个想法 我都收翻头先话的神娘呢句说话啦，转移咗个思维到古老石山咁。 点解啊？ 即系我而家时代已经转变咗，跟住我成日会觉得，我唔知亦都系咪群埋班男仔群得多啦。即系我会觉得咧，有阵时呢个除咗一系礼仪啦，二嘅就你当人哋水鱼咁揿咩？同埋而家因为成日都讲，而家女性其实都有自己嘅能力去赚钱，去俾自己咁样。咁、我觉得如果一餐半餐，又或者佢系去俾。钱嘅话，喺呢个现代社会入面嚟讲，系一件公平，又或者我唔觉得话咁样系一件乜嘢嘅一回事，或者蚀底咁样嘅，我绝对唔觉得。 同埋阿嬷讲呢个咧，所谓即系公平啱啊，唔系因为点解我咁样讲咧？点解我咁样讲咧？因为好多女仔都会觉得，其实我都俾得起啊， 系啊， 我有能力噶嘛， 系啊， 但系佢想被照顾啊嘛，即系有嗰种被照顾嘅感觉。如果唔系咁，平时你可能系大家 A A 制啊，或者你可能出街嘅时候可能买咗好多嘢，但都系自己拎啊，咁等等呢啲嘢，其实你 feel 唔到个男仔嘅威严或者个 man 噶。 嗱，其实今时今日咧，嗰啲女仔咧，某啲吓，我以翻女仔嘅心态去谂，睇下啱唔啱啊，大家又觉得，咁但系咧就 系 即系 啱啊嘛， 我都帮手判断下先啊。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哋会留觉得，我需要嘅保护唔系喺呢啲方面嘅保护。 例如咧， 我需要嘅保护系可能我真系唔舒服。你有一啲體貼嘅動作，或者你體貼嘅行動去證明，而唔係用你嘅金錢去話俾我聽，我養你啊，係啦，你所有錢都唔使出噶啦，你可以唔做嘢噶。有啲女仔好反感嘅，其實 一啲啲啦。 哎呀，咁我又收翻啦，我收翻頭先句啱。 係咩？係咩？係咩？係咩？係咩？係啦，即係我因為我身邊有啲女仔咧係。 系，当然你出街俾钱，佢会觉得哎呀，真系好啦，我男朋友好冧，好锡我，俾晒钱咁。但系有啲女仔系觉得，其实我真系俾到噶，我有能力噶，唔好搞到好似废咗咁样啊。 嗯，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其实某程度上都系想大家都好舒服啦，食、一餐饭又唔好咁计较，呢样嘢好紧要咯。即系你又系啦，唔好下到喂，我真系一定要全部都要俾钱，即系个女仔嘅呢个莫名嘅坚持，又会令到个男仔落唔到台嘅。咁、另一样嘢就系我觉得。大家咪互相话哦，今餐我俾咗咯，咁下餐你先俾啦咁样。咁、那个男仔下餐嘅时候就唔好真系有赖虾毛，你都通常每一次你俾嘅咧，我唔出声啦。咁下一餐可能系真系个男仔俾翻，又或者今次可能去食小菜啊、中菜嘅时候，女仔俾咗钱。咁、下餐可能突然间话不如食西餐啦、即系西餐贵少少噶嘛。咁、可能个男仔俾钱，咁其实都系每人一餐，但系男仔又会有 gentleman 嘅表现。 有一个小。嘅加分位，那个加分位系咩咧？你做女仔嘅可以试用呢个方法，万事万灵嘅。我觉得对男仔身上吓，男仔请你食咗一餐饭，佢会觉得哎呀，点解你唔掹银包唔问嘅？可能佢会直有个谂耿耿于怀啦。你只要讲一句，咁我哋等阵食甜品啦，我请。 系 佢嘅好加 分 噶， 即刻好受啊！ 但系唔好讲呢句，话俾你听，我试过蚀过， 系咩？ 蚀得好劲啊！ 摊甜品可以好贵、 真系食好多系嘛？ 唔系啊，上次咧Eric 啦，即系梁德辉啦、邱国胜啦，同埋几个出面啲朋友，跟住之后话请我食生日饭，咁跟住之后食咗餐日本餐啦，咁我自己又觉得自己好似好唔系几好意思咁样啦，跟住佢哋就去食甜品咯，咁我话好啊，咁下餐甜品你哋唔好同我争，我请咁讲啦，跟住结果咧嗰餐甜品咧我唔知点解劲贵，每一个甜品咧系百几蚊嘅， 你知点解？你知点解？ 跟住你听埋我先，跟住之后个甜品咧贵过餐饭。 你知点解？ 男仔都识计数 噶嘛？因为阿莫玩嗰个咧系兄弟团友情价，佢唔系玩爱情价，同埋好少咁样食饭咧系一对几嘅，通常一对一噶嘛。咁嗰个甜品先食得有价值噶。 揾你有公社良家沈玲仪，嗰个名字五点五十九 PM。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星期一女主人咪咪继续介绍职场爱心便当， 星期二分别有职场陷阱师傅仔提醒你避开工作危机， 素食主义尹嘉慧亦都会为你找嚟最健康嘅素食餐单， 星期三专业化妆设计顾问 Queenie 帮你扮靓每日精神上班， 星期四精神健康级嘅导师 Circle 教你放松心情， 星期五职场后花园花艺师安安为你带嚟最美植物系，一齐拥抱大自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白元浩主理的职场 KO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大批市民在元朗聚集，元朗体育路大马路行车线已经被占据。下午近四点，有市民陆续前往南边围村，并包围村镜出口，有人指骂警员和村民。村内大批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戒备，交俾在现场的李大伟报道。 系，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南边围村的村口呢一度啦。咁其实啱咧，冇耐之前咧，示威者咧喺佢哋系游行路线嘅终点到咗呢度之后咧，就开始同现场嘅警方对峙啊。咁佢哋分別企咗喺村嘅兩個出入口度咯，咁然後就指罵警員，咁咧警方咧就有防暴警員喺度身穿綠色衫啦，部分咧手持盾牌喺度戒備噶啦。咁咧再講翻少早少少遊行嘅情況啦，咁咧佢哋係先喺元朗嘅水邊圍遊樂場，即係元朗警署嘅對面起步啦。佢哋喺冇發起人嘅情況之下自行佔路，然後咧就開始咗今日嘅遊行。咁就一直行到嚟南边围村呢一度。咁我哋讲返而家嘅情况，睇到南边围村嘅村口啦。咁当入面嘅居民呢係大部分呢都返咗入去村入面㗎啦。咁村口嘅士多呢全部都闩晒门。咁唯独係村公所呢就落开咗入半道闸。咁入面呢就有啲戴口罩嘅人呢喺度望緊村出面嘅情况㗎。咁我哋会喺度继续跟进住最新嘅情况，先将时间交返俾直播室。 好，唔该晒。警方向光复元朗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但大批市民前往元朗进行各种活动。元朗体育路和大马路下午三点有市民走出行车线聚集，逼满来回行车线。现场秩序大致良好，有货车和小巴驶经的时候，市民让出通路。多条间轻铁和巴士线不停元朗市中心，期间有市民争执，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在场调停。另外有市民不适，要由其他人协助在路边休息。在西铁元朗和朗屏站，不断有着住深色衣服的市民出闸，有人佩戴头盔和口罩，个别人士带同自制盾牌，很多人向元朗大马路方向前进。在售票机，多人排队轮候购买回程车票。而大马路的一间老字号的饼店，大批市民排队买老婆饼。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应学生要求，同学生一同到元朗，他们一同走出元朗大马路。郑国汉表示，希望在现场感受和了解，支持和平理性表达意见，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他表示并非要保护学生，因为他一个难以保护千千万万人，希望学生不要深入险境，若果遇到任何危险要抽身离开。被问到会不会劝喻其他院校校长一同到前线，他表示尊重院校自主，不会干涉其他院校。他又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可能是一条出路，能够让香港喘息，但最终要交由政府决定。郑国汉表示不能够罢免校董何君尧，因为校董由特首任命，强调校董会已经去信教育局表达意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骤雨渐转频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介乎元朗体育路同埋凤翔路之间嘅青山公路元朗段，介乎青山公路元朗段同马田路之间嘅元朗体育路，博爱交汇处通往元朗市中心嘅支路啦，同埋朗日路现时系封闭嘅。咁另外，马田路、马塘路、元朗安乐路、凤翔路同埋宏达路啦，进入元朗市中心现时受阻，咁揸车嘅朋友咧，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另外，港铁方面，轻铁线610、614、615不停元朗站至到塘坊村站 ，761P 咧亦都系不停坑尾村至到元朗站。另外，港铁巴士线包括 K65、K66、K68、K73、K74 咧系暂停服务。九巴方面，54号同埋68号亦都系暂停服务。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大埔道方向旺角近住美河楼一段慢车，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去到加道里道。封路方面，漆咸道南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专利。 我又唔系净系 ballad， 我又唔系净系，我好中意 jazz， 但系又唔系净系 jazz。梗要我去谂专利等于乜嘢？我觉得系专利等于乜都系。 Everything, I'm everything, yeah, I'm everything, everything is me。咁我就想将呢个咁样嘅 message 摆入去呢只碟。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窗户为我哋遮风挡雨，梗系要好好保养啦。业主有权同合资格人士讲清楚，净系做强制验窗计划嘅基本工程。觉得报价唔合理，可以上屋宇署网页参考计划嘅标准同指引，亦可以找其他合资格人士重新报价。验窗修葺选择多，业主有权问清楚。想知多啲，请打屋宇署热线2626-1616。 茉莉有话儿。 今日茉莉有话儿请咗斯芬。 嗨，默默。 点解你叫斯芬叔嘅？ 斯芬叔系因为严琼姐姐咧，你知啦，咁佢咧又系嗰啲咩扮零零后嘅九十后嚟噶嘛？ 系。 咁嗰阵时佢做节目咧，佢二话不说咧，第一日咋？Hello， 叔叔。 我真系好憎呢啲人噶。 严琼啊， 系啊，虽然 记住佢啊， 系虽然你系细个后生，唔需要话俾我听啊。OK， 我知嘅。 佢唔系话啊，其实我细细个听你做节目，唔系讲呢啲啊。 讲呢啲已经算有礼貌啦。原来 佢直接第一下就称呼，哎呀，叔叔你好，冇嘢啦咁。从此以后我就变咗斯芬叔啦， 不过好过叫斯芬伯嘅。 哦， 系咪先？ 而家安慰我，多谢你。 唔系因为咧，话俾你听， 点啊？ 天收几年之后，佢都系俾人阿琼姨嘅啫。 琼姨啊， 琼姨呢边啊，琼姨咁啊， 睇唔睇到我扶你啊？好嗱，今日咧，阿茉莉又怀疑咧，咁咧我就决定讲一位同事咧，大家经常都觉得佢咧。精神好萎靡啊！ 我以为你一直讲阿琼啊， 讲 到呢一度， 阿琼咧真系有样嘢，诶咁啊，咁我唔讲嗰个精神萎靡嗰个，精神萎靡嗰个下次讲。 系啊， 喂，你而家讲阿琼咧，咁我有样嘢，我真系要爆。 我 feel 到 呢个人啊， 我 feel 到你讲阿琼系开心，我讲精神萎靡嗰个人。 讲阿琼，你知唔知啊？呢个人啊，我一路咧都喺度谂，究竟啊，佢发生咩事咧？ 我睇翻啲相，佢几年前冇咁肥嘅。 好啦，你既然开咗个肥节啦。即系咧，吹胀咗嘅发水波波咁样嘅咧， 系啊！ 即系发生啲咩事咧？ 仲要系咧，我以为食好多嘢啦， 系啦， 唔系噶。 我同佢做咗几年节目，我同佢做咗几年节目啦。 即係大家都一定以為，總之一播歌咧就攞住包薯片喺度食啊， 係啊， 跟住啜住罐可樂啊嗰啲人啦、啊。 我啱啱睇咗一條短片，講日本嗰個 S 字頭嗰化妝品個，好出名好紅噶嘛。跟住我睇咗一個咧，講佢一日裡面食幾多嘢。咁跟住之後咧， 嚴小姐完全唔係呢路。 嚴小姐只係佢啊，可能真係二十分之一啦，分分鐘。 佢完全 十五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 食飯係永遠冇嚴少嘅。佢永遠都係嫌多嘅啫， 係啦， 同埋佢永遠都係嗌多啲嘢食咧，係俾其他人食嘅。佢自己咧撩撩下咧就撳手機噶啦， 同埋佢好奄尖嘅，咩都話唔食嘅， 所以佢係奄瓊應該係， 係奄尖瓊， 奄尖瓊， 奄瓊個名比較核突， 比較核突，係 啦，奄尖瓊，哇曬！我哋而家係合家歡時間， 係你合家歡時間嚟喎，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哎呀 ，sorry， 我用咗夜晚嗰套路添 ，OK OK， 奄尖瓊咧。我發覺咧，即係我覺得佢除咗情緒之外咧，其他嘢完全健康嘅。 喂，但係情緒都可以令個人食嘢好少，而亦都會好肥。 我有懷疑過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但係 絕對會。 我後來發現咗，當我越嚟越同佢食得多飯之後咧，我發覺咗一樣嘢，一個原因係直接可以解釋到點解佢直頭好似一個吹漲咗嘅波咁。 我估。同我哋食饭之前，永远去偷食先。 唔系， 即系偷食呢样嘢。 正所谓毒食难肥嘛。 系啦，而阿琼偷食噶。 佢 偷食 啊！阿琼偷食，佢冇讲俾我哋听，佢收得好嘛，抹晒嘴啊，偷食。你估喺追角嗰度会揾到痕迹咩？ 揾唔到， 揾唔到啊！佢好小心咩、啊？ 佢又成日同我讲话好肚饿，跟住之后食两啖就唔食噶 啦。佢放低噶啦， 系啊， 跟住攞翻部手机出嚟噶啦，佢 系啊。 所以呢个人非常有可疑，直至到有一次，我哋咧咪食泰国嘢嘅，跟住我哋食碗，即系佢只系嗌咗碗粉啦，跟住我见到佢食嗰碗粉，我就知道出事啦。 哦，你咁讲我都知佢出咩事啦。 哇，各位听众，你有冇见过人食一碗粉，佢自己系拎一支私家嘅酱出嚟，食一啖，折一下，食一啖，折一下。跟住然之后成碗佢系食晒， 你已经算劲啦，唔系算少嘢啦。我见过佢系食饭系点咧？佢系偷鸡攞咗一支自己私家嘅醋啦，仲有一支私家嘅唔知辣椒酱定点样啦。跟住每一餐饭佢系真系不是说笑地倒三分之一， 好红 落去沟饭， 所以你明 沟粉， 你明唔明点解佢系可以攞一支酱出嚟咧？因为其实同我哋嗰啲平时嗰啲咧即用装系冇分别嘅，对佢嚟讲， 系啊， 佢用三次嘅咋一支嘢。 系啊，我买完俾佢谂住啊，买两支俾佢啦，有排用啦。 Sorry 啊， 唔够一个礼拜。 Sorry 啊， 樽盖都冇买， 系啊， 食埋添啊， 六餐。 所以阿琼真系嘅，我知道你压力大，但系你唔好放弃自己 ，OK？ 佢系你节目监制嘛？ 唔系 哦，咁啊， 唔系 咁佢会听唔到噶啦，唔使 减糖减盐，唔系又中意偷听我哋做节目噶， 系咩？ 系啊，跟住话唔好听， 咁所以记住啦，关心你咧，先话俾大家听。所以咁多位听众，如果你下次见到 阿琼咧，你哋帮我哋氹佢啊， 系啊，喺街食饭嘅时候咧，攞走佢支酱， 系好，今日 thank you 你，拜拜， 拜拜。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咧，子龙嚟到尖沙咀啦，出席一个蝙蝠侠80周年嘅展览啊。咁啊，好有趣，因为咧现场除咗有好多打卡位啦，有好多周边产品俾大家购买之外啦，今年因为咧适逢80周年咧，就有8个真系人类 size 嘅蝙蝠侠啊，1:1嘅 statue 雕像咧喺现场俾大家影相。咁我就觉得啊，都得意嘅，因为打卡嘅年代啦，越嚟越多呢一种 size 嘅展品出现。咁究竟点嚟，同埋边个做嘅咧？今日子龙咧就揾嚟一位本地制作大师 Kills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Hello Kills，Hello Hello， 你好啊！喂，我见到现场啦，8只唔同版本，无论系动画啦、漫画啦、电影啦、游戏啦等等嘅蝙蝠侠，系咪真系全部你自己一手一脚做出嚟？ 冇錯，因為開頭其實我一直都有幫開華納去做啲 Google 嘅 production， 咁知道佢哋其實有呢件事啦，有個80周年呢件事啦，咁就不如嘗試下去做一個咁樣展啦，因為本身都冇 plan 到，咁所以個時間係比較 rush 嘅，咁我哋又即係正式對溫咁樣啦，就問下佢有冇興趣做啊，咁大家都就即刻咁樣合作。 而家我哋見到嗰啲雕塑啦，同我哋 size 一模一樣咁大啦。即係嗱，你知我哋做模型，即係可能一個禮拜上埋色、滲埋油搞掂。咁但係去到呢啲1:1嘅 size， 基本上由零開始知道要做啦，到真係做咗出嚟，那個過程要幾耐咧？ 其實正常嘅時間就要半年至8個月嘅。咁但係我哋今次就比較特別啦，時間太倉促。咁我哋就用咗10日去，其實就做個 pose， 跟住成個成個 design 出到嚟之後，我哋其實正式去做 production 係7月2號咯，咁差唔多2個星期 就完成咁多個啦， 係 好誇張喎， 小品眠不休咁樣去做嘅， 但你都冇乜黑眼圈啦 ，OK 都有嘅。 咁嗱，我見得到而家譬如好多蝙蝠嘅 pose 啊，咁其實有啲取材自漫畫啊，有啲嚟自電影啦。我想問揀嘅時候已經要諗埋究竟點樣做啊，計算埋可能重量啊各樣嘢，定還是唔諗嘅？總之型靚行先咧。 哦，一定要諗嘅，因為好似 TV animation 嘅版本，其實佢嘅譬如睇 style 街，其實佢好多都係啲簡單嘅動作嚟。但係我覺得既然做得嘅，咁不如做得複雜少少咯，因為佢本身個線條已經係簡約嘅，但係我哋諗下點樣去做得特別啲，就係做到個動作咯。所以會我哋而家好似個跑步個狀態，其實嗰個物理都幾難做。 係㗎，因為我見佢差不多單腳啦，仲要真係烏前個身啦，然之後後面隻腳又提起，有埋肩抱，其實即係就咁望落個重量都應該前重後輕㗎嘛。 一隻腳都有嘅，係咁我哋就計算過啦，係同埋用咗唔同嘅重心物料去做呢件事， 其實都好科學化 嘅，一定要嘅，因為我哋諗嘅時候一定要諗下點樣去 execute 到出嚟咯，係。 咁而家咁多個 pose， 當然啦 ，anime 呢個版本望落去都難度最高，因為其他嗰啲都係企喺度啊，仰下肩膊咁樣啦。其實做呢一種1:1雕塑，其實難度最高係喺個設計嗰度先啦，定還是真係做緊嘅時候發現真係唔得啦，要改變啊，或者一定係其他範疇係最關鍵嘅啦。 其實今次好玩在就係8款啦，其實是一隻羅賓嚟嘅，因為羅賓就從來未試過做1:1嘅。咁另外嗰其實有 TV animation 啊，去到game 版啊，去到電影版，都有唔同層次嘅技術咯。咁有因為動畫版就比較簡單嘅，咁我哋嘅處理上就要還原翻，就唔可以動畫，但你個嘴唔可以變成真實嘅嘛。咁但係去到 middle， 其實中間有啲位，其實係 new birth 嗰啲，嗰個狀態就係介乎於中間嘅階段咯。 真實同漫畫化之間。 係啦，就即係啲 shadow 會勁少少嘅，但係都會睇落去。係啦，咁去到 game 版咧，但係又唔可以太 realistic 嘅。但係你個樣要似咯，係咁樣。 同埋 game 版啲 detail 好唔同啊嘛，因為譬如真人版可能喺嗰啲布啊、鬚根上面 ，game 版可能講緊嗰啲金屬感啊，講緊個氣勢啊。 係啊，個金屬嗰隻色都係特別調出嚟嘅，咁同埋個舊化啦，個效果都係去到其實練現場，我琴晚先至係即係再落翻上。 我又可唔可以大膽咁假設問一下？嗱，好多時候做藝術，我哋見得到啲 documentary 都係一嚿泥模慢慢開始雕咁樣整出嚟啊嘛。咁而家科學化會唔會係可能已經係 3D print 咗部分，定還是係都係由零開始由泥開始做的？ 我哋結合咗唔同嘅技術咯，咁喺2年前就合資咗間廠，咁就我哋將6種嘅唔同嘅工藝。其實 suppose 係6間唔同嘅廠，我哋就combine咗做1間。 咁我哋會有 3D 啦，但係其實好多位都要用泥做出嚟，因為 3D 未必會呈現到好多細節。 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個製作嘅過程係點？嗱，當然啦，頭先有提到先係有個設計先啦，咁後來咧？ 後來我哋就會某啲動作我哋覺得用 3D 做嘅就會做 3D 咯，但有啲位置我哋可能要用手工 PU 去雕嘅，咁我哋用發泡膠，有啲用油泥去做啲面部嗰啲 texture 咁樣。咁我哋就將唔同嘅部位就合成埋落一隻。 原來係用咁多唔同嘅物料，然之後加埋，會唔會真係發現有啲情況底下唔得，有啲難度，或者咩情況底下先至會推倒重來，由頭再做？ 基本上都憑之前其實儲落嘅經驗啦，咁今次都叫 smooth 嘅，即係如果唔係都好難兩個禮拜會發現，但係真係整到出嚟。 咁而家呢幾隻啦，咁多嘅蝙蝠俠唔同嘅年代啊，各樣嘢，你自己又係咪一個蝙蝠俠嘅 fans？ 係冇錯，我係大客嘅店， 仲要係大客嘅 店。係，我都做好多 Batman 嘅嘢嘅。 你最喜歡係邊個 generation？ 我諗係1989年，因為個係電影版啱係啦，出嚟嘅時候，咁我細個睇到哇，好神奇啊，暗黑係。 大部分80後或者打後都是係咁你自己又點樣加入呢個行業嘅呢？因為頭先都講啦，即係砌模型個地方就梗係細，就容易處理好多啦，或者唔同類型嘅 figure。咁但係去到一比一，即係唔好話要嘅 studio， 即係個工作室嘅咁幾有幾大啊？你擺都唔係特別多地方擺嘅嘛，喺香港。咁你係點樣樣開始加入或者開啟你呢一方面嘅專業嘅呢？ 其實就都係兩年前嘅時間，因為我有幫其他啲公司去做呢類型嘅嘢啦，但係就發覺可以去昇華咯，呢一種技術其實係一比一，其實可以仲有好大嘅空間可以去做。 但你本身有冇修讀過啲乜嘢，或者本身已經做緊相關嘅行 業？其實我12歲就過英國嘅，咁我就因為英國喺呢方面其實就比較容易接觸啲啦，香港就難啲，因為啲學校未必有太多呢類型嘅科目啦。可能如果你要學呢啲班，可能你要出面學，要真係上網 search 下，會唔會有啲人教雕塑啊咁樣？ 咁如果有啲後生仔真係對呢方面有興趣，你覺得香港呢個潛力？仲喺唔喺度嘅咧？因為即係而家其實我哋見好多電影都需要啊，或者好似而家一啲商場嘅活動又會有啊。咁但係硬係好似唔好覺有一個行業種類係雕塑啊呢一種嘅方向。 其實就比較散咯，係即係其實精英，我相信香港係好多嘅。咁但係佢哋都未有一個平台或者一個體系去到連結住佢哋，跟住去講呢件事咯。推廣去呢部分其實都好緊要。其實 咁仲有一個問題，都好多朋友仔都好有興趣，就係、是、喂咁大個完咗活動之後，個雕像會擺喺邊咧？係咪送翻去總公司，定還是係點樣處理咗嘅咧？ 我哋會巡迴嘅，係嚟緊會有個巡迴活動咁樣。 咁啊，即係喺除咗香港之外，就去世界各地。真係就去過80周年喎，真係要威威一下再去啦。 冇錯。 咁但係如果完曬之後咧？ 完曬之後就會俾翻可能總公司啊，咁有啲可能又放喺我哋公司啊。 哇！咁啊，呢一個一比一雕塑嘅系列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因為我覺得要做一個人均 size 嘅 figure， 除咗心機時間之外啦，都要好多好多唔同種類嘅技術，點樣可以平衡得到啊？等等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有趣嘅。咁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啦。咁啊，多謝曬 Kios。 Thank you，Thank you。幾多套小説或影畫、卡通與漫畫。像 Batman 講到太誇 I don't know why 竟然也是有最精彩那段不該看勇士背後那座利馬 Yeah 非但實身過總有些可怕好手當到點樣當嘛你叫我上我馬上去吧手工稱感謝一下當隻手攀上大廈你靠拖我吧還好嗎問世上有幾多愛永不講能當蝙蝠俠好友死的心定必有为你做过的就像拒绝长寿无论你想拯救宇宙或坐于木底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冲到扶手那分所有直奔到你的心背后仍等你就跟你走无论你我操纵气候或有小丑侵略地球陪你去对抗种种对手所有偏 特別嘅消息話話俾你知。 係冇錯，運輸署咧就宣布啦，因為公眾嘅活動咧，公眾運輸服務咧需要臨時調整嘅。咁咧輕鐵嘅路線咧改到係如下嘅，就係610線、614線同埋615線改道，將吳亭塘芳村至到元朗站嘅，而61P 線改道將吳亭坑尾村站至到元朗站，而下列巴士路線服務咧亦都暫停嘅，巴士路線分別係54號、68號、K65、K66、K68、K73同埋K74。咁下列巴士路線咧亦會改道行駛嘅，分別係咧53號、64K、68A、68E、68F、68M、68X。268X、76K、77K、261X、264R、268B、268C、269D、276P、276B1、B2、968、E34B 同埋 A36線嘅。 好啦，另外咧，下列嘅小巴路线服务咧，亦都将会停止噶。咁啊，呢个小巴路线咧，分别就系31、31A、32、39、39A、36、37、38、601、601C、602、602C、73、74、74A、75、76、77、77A、77B、609、609B、611、611P， 下列嘅小巴服务咧都将会改道行驶噶啦。608、33、34、35、71、72、603同埋604。咁啊，所以咧各位驾驶人士啊，或者要坐车嘅朋友咧，咁啊记得留意住我哋嘅最新交通消息啦。 系啊，如果所有嘅听众们准备外出嘅话咧，咁就要除咗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另外咧大家亦都要预少少时间或者预松翻啲时间咧，准备外出嘅时间嘅。咁啊，因为出面咧嘅交通上面咧，可能咧会有少少嘅挤塞，同埋有一少少嘅可能改道啦。咁啊，所以但系大家咧最紧要嗰样嘢就系 keep 住一个嘅耐性嘅心。 同埋咧，记住补翻啲水啊吓，因为出面都几热噶。 好啦，另一个小嘅提醒吓，咁啊，头先以上讲嘅停驶咧，而家系已经停驶噶啦吓，咁啊，继续留意住我哋嘅最新交通消息。 Pictures of paradise, yeah. Rise up to the light in the sky, yeah. Watch the light lift your heart up, burn your flame through the night. Whoa, spirit, watch the heavens open, keep your head up high. While you're trembling, that's when the magic happens, and the stars gotta fly by your side. Yeah. Rise up to the light in the sky. Let the light lift your heart up, burn your flame through the night. Yeah. 并带走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同英国新任首相的韩信通电话，特朗普表示美方正同英国进行非常实质性的贸易谈判，两国贸易现时正碍于英国是欧盟成员国的身份，一旦英国成功脱欧，英国可以同美国进行比现时多三至五倍的贸易，但未有公布对话细节。今次是约翰逊上任首相之后首次同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形容约翰逊会是一个很好的首相。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即覆盖华南，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骤雨渐转频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新界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对开咧，曾经有意外，咁意外事故而家清理好，不过一带交通咧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十八乡交汇处噶。咁就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曾经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近十八乡交汇处。咁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元朗一带嘅封路啦。咁而家介乎元朗体育路至到凤翔路一段嘅青山公路元朗段，介乎青山公路至到马田路一段的元朗体育路，以及博爱交汇处通往元朗市中心的支路和朗日路都仍然是封闭。另外马田路、马塘路、元朗安乐路、凤翔路和宏达路进入去元朗市中心的道路都是受阻，一带交通繁忙，驾车的朋友请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另外轻铁610、614、615现在都是不停元朗站至到唐芳村站， 761P 就不停坑尾村至到元朗站。港铁巴士 K65、K66、K68、K73 和 K74 以及是九巴的54和68都是暂停服务。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和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5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崔杰堂梗系听周末有情人啦！ 哇，你咁 hard sell 噶！ 放暑假除咗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应该为自己安排一啲有益身心嘅活动啊！ 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骚动音乐，骚动专利。 我又唔系净系 ballad， 我又唔系净系，我好中意 jazz， 但系又唔系净系 jazz。梗要我去谂专利等于乜嘢？我觉得系专利等于乜都系。 Everything is me。咁我就想将呢个咁样嘅 message 摆入去呢只碟。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嚟到啊五点十分，咁啊呢度就系寻常侍应真做，系啊，咁啊我想问一下大家，今日讲咗系我嘅， 嗯， 系啦， 系你嘅， 系我嘅， 咁我哋走先， 冇，因为今日咧我就特登咧即系买一啲嘢去孝敬大家， 嗯， 系因为知道大家都做得辛苦啊，做咗几个月寻常侍。系啊， 做咗几个月， 啊、對 住做咗几个月就辛苦啦。 系啦、啊，因为对住 点挨咧，有咁长条路。 系我呢个顶心罩系咪啊？令到你哋唔开心啊！所以我今日买翻啲嘢，好有诚意地去孝敬你哋。 咩啊？借饼敬佛， 梗系啦，特登啊买老婆饼俾你食啊！ 哦，终于唔系呢个暗黑料理啦， 正正常常啦 ，OK 噶啦，好开心噶啦。 但系点解会买老婆饼咧？咁啊，除咗坊间即系呢排成日都讲啦，咁啊，但系另一样嘢就系。其实原来呢样嘢咧喺台湾人嘅眼中咧系其中一个名物嚟嘅，系啊，即系喺台湾人嚟讲咧，佢哋咧会觉得老婆饼呢样嘢咧系佢哋一定要买翻去嘅其中一个手信嚟嘅。咁如果近呢几年啦，其实呢五年啊八年好似都系啊。咁、如果你去台湾嘅话，你见到佢台湾嘅机场已经有一啲系真系专系香港嘅一啲。嗰啲叫咩啊？ 香港开到嗰边 嘅手信店 系啦，但系就喺台湾嘅机场你会见到咯。系啊，又或者台湾嘅台北车站，大家系会见到嘅，因为我都系见过有几间。你嗰阵时我会觉得啊，好有呢个亲切感啊咁样嘅。咁令到我咧特登上网就 search 咗一啲咧关于香港就系食嘢嘅一啲嘅产物啊，佢哋会叫呢啲叫做香港嘅小食啦，即系家乡小食咁样啦。因为原来佢哋有讲嘅。佢就話台灣有啲嘅 blogger， 即係佢哋去完香港旅行之後咧，就翻到就會寫好多嘢。咁我覺得好感動啊，因為我發現唔知你哋會唔會啦，去旅行嘅時候一定就會上網揾一啲嘅遊記去睇，而寫得好詳盡嘅咧，往往都係台灣嘅遊記。 哦，呢個係 好用心寫， 呢個係真嘅，因為咧喺即係台灣佢哋叫部落客咁樣啦。咁佢哋嗰啲人咧寫 blog 嘅時候咧，佢哋係分外貼心，佢會寫得仔細到一個點咧，係好細微，可能話啊，你要去嗰個位置，即係可能嗱，平時我哋。话俾人听，哇！我真系去咗一个地方，嚟香港嚟， 举例啦，你吓， 哇！我去咗呢一个嘅码头咧，天星码头咧，好靓噶，去到天星码头点，但系咁点去天星码头咧？对一个唔识嘅人咧，佢哋唔识去，但系佢哋嗰啲写嘅咧，系教你点样用三个路线去到嗰个目的地，边条路线最平，最贵，中间遇到啲咩小食你可以买，佢哋好似细致到， 即系有晒分析噶。 话俾你听，边一度有红绿灯，你要转乜嘢，佢就会影埋张相，话你点样转。 超好噶，即系有晒相，我觉得系最好嘅，或者有啲会拍片。 系啊，搵民宿都系嘅，即系去到咧，你一 apply 咗之后，佢就会 send 个地图俾你，跟住就好窝心。几次要转咗哦，咁样。 喂，但系民宿嘅话咧，正常佢提供呢一个地方，咁佢系。佢係主人嘅話，佢應該要俾你喎。 係，不過我覺得佢係講得咧特別有感情嘅，即係其他地方佢係好 official 咁樣。OK， 你 turn left， 跟住 go straight on， 跟住點點點。但係唔係台灣唔係嘅，呢度見到之後咧，要記住轉彎有個角落仔㗎。 佢正親切到啊！老板唔食辣都话俾你知，因为台湾嗰啲老板咧，民宿老板特别好客噶嘛。咁咧，你去到嘅时候，你又会即做香港人啦吓。我哋去到旅行嘅时候，有时佢咁好客咧，我哋又唔想乜都冇俾翻人，可能会同佢食餐饭咁。 系啊系。 系啦，咁所以咧，佢老板唔食辣噶，咁可能你去请客嘅时候，你就会知道老板唔食辣咯。 咁 系啊，会系咁样噶。咁啊，除咗呢个其一啦，其二嘅就系我就系特登想上网睇下，即系对于台湾人嚟讲，老婆饼有咩迷思咧，同埋佢对佢哋。嚟讲，我哋如果啲食物嘅一啲名物啦，我堪清楚。咁有啲乜嘢可以俾佢哋拣咧？咁讲，我发现我特登上网睇咗两至三个嘅 blog， 佢哋写到咧，完全咧呢个老婆饼系一个嗰啲。 天恩物派落嚟嘅恩物咁样噶。但系其实台湾，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其实台湾都有啲类近好似老婆 太阳饼咯， 太阳饼 好好味， 我好中意食嘅呢个 饼，我都中意食， 我都中意食噶。咁跟住台湾亦都有自己嘅老婆饼噶，但系佢哋咧就偏偏就中意食 太 阳饼 噶嘛， 有分老婆饼同太阳饼嘅。 其实佢哋有咩分别咧？我都唔 诶，老婆饼咪都系冬瓜蓉整咯，但系佢哋就会觉得香港嗰啲好食啲啊。佢直情系讲到咧，哇，形容到咧，我完全如果系即系我一个食家嘅，我未必会形容到话，哇，佢个酥皮超多层啊，跟住食嘅时候系啦，跟住食嘅时候好香啊，净话香毙了， 系啦，毙 系啦，直情系咁样嘅。跟住之后又话，哇，佢哋直情系呢个老婆饼甜而不腻，仲可以一啖接一啖咁食，即系太阳饼唔系啦。我食到一半我就覺得腻啦。 我哋做 blogger 死啦，点写咧？ 写唔到啊！ 好鬼香啊！ 系啊，嗰啲 系啦系啦， 香香的， 系啊，香死了咁 样，香死了，香死了， 佢香毙咗嘛？ 香得不行了咁样。 系即系会咁样啦。咁佢都有讲过，佢就话点解咧？佢就话因为台湾嘅一个佢哋叫伴手礼啦，咁啊即系我哋所讲嘅名物啦。咁其实佢哋都有讲话，台湾嘅手信因为太多啦，跟住就话多过香港咧，直情可能系唔知百几倍啊咁样。即當然佢有少少誇大咗啦。不過佢話你去到台灣反而會覺得未唔知道會買啲咩好，但如果你喺香港嘅話咧，其實如果你真係要買嘢食嘅名物嘅話咧，一諗就已經諗到幾樣噶啦。係、第一樣就頭先所講老婆餅啦，跟住有蛋卷啦，跟住之後仲有啲乜嘢咧？你哋中意食嘅？ 小紅嗰個曲奇， 乜酥乜酥。嗰啲 系 叉燒酥，唔係皮蛋酥， 係皮蛋酥。 咁其實咧，你咁短途咧，我反而諗咧係嗰啲燒賣啊、蝦餃啊嗰啲， 其實 係 啦， 魚蛋。就係我想講喺咁短途嘅話咧， 唔帶出境， 唔帶出境啊嘛。但係咧，點解我會諗起呢樣嘢咧？其實有一樣嘢唔係我，因為我哋其實身為香港人，自己成日都食咧。你問我有啲咩，我都噏唔到有啲咩好特別。咁但係作為遊客嚟講咧，我有一個嘅美國嘅朋友。佢系周围去世界各地唔同去表演音乐咁样嘅，佢咧每一次嚟香港只系做一样嘢嘅啫，一落机第一时间去食牛腩面。 哎，正想讲呢、這个 系、 牛腩面咧系嗱，我哋成日食啊嘛，好随意就食噶啦嘛。但系如果第日同你讲，有乜手信啊？你唔会谂牛腩面系手信啦。第一，第二就系、是，但系呢样嘢喺香港嚟讲都系一个好地道嘅嘢食。 系、绝对系，车仔面都系。 系啦， 所以我谂过咧，如果去外国移民嘅话咧，呢一样嘢都可以整嘅。 哦，系啊，系啊，同埋咧喺外地咧有啲铺头咧，其实如果突然间有一间车仔面啊，或者牛腩面咧，你会觉得个世界好似变咗天堂咁样噶。你喺外地食到呢一啲嘢，我嗰次去英国嘅时候咧，去咗差唔多几日，日日都系食嗰啲披萨啊，煎煎炸炸嘢啊，突然间俾我食到一碗叉烧饭咧。佢唔使寫黯然我都喊啊！ 系啊， 系啊，佢真係好食到不得了， 家乡嘅味道啊！ 同埋咧，即係识得啲台湾朋友啦，好得意嘅。即係咧，我记得有一次去台湾，我同佢讲，因为我好挂住台湾嘅卤肉饭啊。系啦， 哇！呢、這个冇得输啊， 冇得输啊，真系 系啊！我哋香港人一落机，我真系会食， 即系即刻冲去食嘅呢样嘢。但系咧，我记得嗰阵时系有班台湾人嚟接飞机啦，咁样，跟住佢一落机佢就话：， 成班台湾人嚟香港接飞机，一人派一张纸， 全台湾人啦，即系佢哋就嚟接机啦，咁样，跟住就话带我食片皮鸭嗰阵，但我同佢讲就话：，唔好食片皮鸭啦，其实喺香港都成日食到，我真系好想食卤肉饭。跟住咧，佢哋就皱晒眉头啦，佢话：，点解你会嚟想食卤肉饭嘅？即系我谂个原因就系、佢哋嚟食牛腩面， 佢哋慣曬啦， 係咯，同一個比喻咯。 係，當地人其實未必會即係知道究竟邊啲係遊客覺得好正嘅。不過我記得咧，有一個朋友佢去 Working Holiday 咧，佢係專登叫我帶啲嘢食俾佢，係咩咧？係糯米雞啦，或者係嗰啲燒賣啊， 係 啦，即係咧但佢買叮叮版，因為你好難即係雪住凍冰冰咁樣即係結曬冰咁拎過去噶嘛。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香港如果嚟旅行嘅話都可以諗下，另外嗰酸梅啊嗰啲咧， 係咁啊，所以其實香港咧，即係都有頭先都講啦，全部都算係香港人即係特別嘅一啲嘅產物，一食嘢嘅小吃咁樣啦。咁對於佢哋嚟講，佢直情係有講過咧，就話佢突然間嚟到香港旅行嘅時候，佢有一次試咗老婆餅，佢發現哇好食到癲咗， 一試難忘，曉飛啦。 係啦，跟住之後佢就即刻咧就同個餅鋪嘅姨姨講啦， 可唔可以娶你？ 冇咁啊！你即刻整俾我食，系啦，台湾整嘅，每日整嘅，未煮嘅。咁但系佢就讲，哇、哦，我可唔可以而家订定一啲，跟住之后临飞嗰一日我过嚟拎啊？咁我就可以确保最新鲜嘅攞翻去、啊，因为我好想攞翻去台湾嗰度，都同我嘅屋企人或者所有嘅朋友分享呢一件事咁讲。咁跟住之后咧，佢结果咧一买咧就买咗订咗啊！呢、這个老婆饼同埋皮蛋酥各十盒。即係總共二十盒，即係仲要係每一盒係六個裝噶嘛。因為佢就話啦，哇個皮蛋酥都好正啊！我唔明點解你哋首先唔係好甜啦，蓮蓉加埋個皮蛋，明明係唔夾嘅嘢嚟噶嘛，點解你哋可以咁夾嘅呢？又話個皮蛋冇臭味，記住係皮蛋啊，係、啦，皮蛋冇臭味咁樣。咁跟住之後，但係佢話佢自己有啲樣衰嘅，因為冇諗過廿盒嘅皮蛋酥同埋呢個老婆餅咧，原來係咁重咯，佢就要拖劫拎翻去， 係啦，誇張啊！但係佢真係好中意食喎。 系诶，佢直情攞上去分享俾人啊，因为咁所以咧，即系我特登咧，即系又唔好话拎搭飞机啦，我自己咧就只系拎翻嚟广播度啫，大家听住。 都搭過車嘅， 係啦，即係誠意拳拳攞翻嚟嘅， 係啊。 但係因為我會覺得咧，老婆餅都唔係間間都一樣嘅，我係偏愛某一種嘅。咁而家一首歌時間啦，俾你哋出出面啦，因為直播室唔食得嘢啊嘛，你出出面試一下，跟住之後咧睇下呢一個 O 唔 OK。系啦，今日港珠特工队就系请你食老婆饼。 七八点了，没人问津，好货也特价，整个超市渐无人客，再度下调吧。楼下有个草莓，即使狠狠减价，十个经过，十个摸过，没抱起它。春季收市并无业绩，只要努力啊！冬季将至，门市更差，都要努力啊！听着沿路勉励，心却越来越怕。若邂逅买家，有人认领，我会听到吗？期待到快烂掉，还未等到你要，旁人都纷纷给买掉，唯独自己恋到实太少，成熟得烂掉，才获悉被遗忘了。门手关了，期限松了，存货的草莓要换 同大家讲一个新的消息啊。 系啦，运输署咧，月下午五时十四分就宣布啦，因为道路情况啦，以下嘅路段仍然系封闭嘅，介乎元朗体育路以及凤翔路之间嘅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啦，介乎系青山公路嘅元朗段与马田路之间嘅元朗体育路、博爱交汇处通往元朗市中心嘅支路啦，同埋朗日路。 系啦，亦都因应咧道路嘅情况咧，以下嘅路段咧进入元朗市中心咧系受阻噶，分别咧系马田路、马塘路、元朗安乐路、凤翔路、宏达路、坳头回旋处、十八乡交汇处、唐人新村交汇处、青山公路平山段近唐人新村路、湿地公园路与天葵路交界、天华路与天池路交界、天城路与天祥路交界、天池路与朗天路交界、天福路与朗天路交界嘅。咁咧，大家咧前往呢啲地区咧，记住留意啦。 嗯，咁啊，继续留意住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咁样咁啊，但系啱啱咧，我品尝咗呢一个嘅老婆饼之后咧，甜在心啦， 正啊， 直情见到个袋啊！ 都甜在心。 同埋嗰種正咧，係即係除咗個食物好好味咧，仲有心意嘅感覺啊嘛。 係啊，我仲有心動嘅感覺。對於阿嬤 啊，係啊，因為呢一個我成日覺得咧，好有人情味嘅，即係其實香港係一個真係好有人情味嘅地方嚟嘅。咁所以一食嘅時候，你就會感覺到呢一種嘅温暖。咁所以真係嘅有講過，即係頭先啦，點解台灣人會咁中意啊呢個嘅老婆餅嘅？咁好啦，都有講過咧，點解會老婆餅究竟點？即係點解會叫老婆餅咧？你哋冇發現過咧？ 不過其實咧，我諗緊係咪嗰啲嫁女餅？即係以前咧未有嫁女餅之前，會唔會係啊老公咧就買俾老婆，跟住老婆就買俾老公，因為有老公餅同老婆餅嘛？明唔明？ 又或者會唔會係呢個餅嘅起源就係曾經一個老婆整俾一個老公食嘅？係啦，點知好好食就變咗老婆餅啦？ 我估下，我估以前咧應該係好舊時嘅因由咧。我哋以前細個成日都紅雞蛋紅雞蛋嘛，即係咁啊！但係嗰啲喜慶嘢啦，紅雞蛋係咪？咁啊，去到老婆餅就係咩咧？有時我哋要買呢一啲嘅老婆餅咧，就係貨出嫁嘅時候。系啦，但系呢一个咧就真系可能变咗嚟娶啦，可能系个男人即系要娶老婆啦。 哦， 系啦，大家喜庆嘢，开开心心啊，意头嘢食一个喜饼， 礼貌嚟。 咁最后就变咗老婆饼，老婆饼啦。 嗱，其实咧最接近嘅咧，反而系阿乐。系啦，咁原来其实咧个传说嘅起源咧有几个唔同嘅。 系， 咁咧其中咧一个咧就系话咧古时嘅时候有一对好富裕嘅夫妇，咁咧因为老婆咧就将冬瓜剁成蓉啦，做馅料整成一个圆形。嘅饼，咁跟住咧，老公咧就喺街上面卖，点知大受欢迎，咁啊，老公咧就话啊，不如改呢个名做老婆饼啦，因为系老婆整嘅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又讲过，就系话喺以前咧，因为有个老婆嘅家佣病咗冇药医，咁于是就自愿就话我去做奴啦，因为以前嘅人就系会好中意卖咗自己去做一啲妹仔啊咁样噶嘛。咁咧因为咧个老公系非常之爱个老婆嘅，咁啊决定咧为咗就要储。钱赎翻个老婆翻嚟，咁所以就好努力地研发咗呢一种嘅饼啦。咁咧亦都靠呢一个嘅饼咧，就真系赚翻钱，将个老婆赎翻嚟。咁所以咧，以后嘅人就叫佢做老婆饼啦。咁讲，咁啊第三个说法，咁啊最多人大家可能听到嘅就系有一个咧，就系香港其实都有呢一间嘅酒楼嘅。咁啊开头喺广州嘅时候首创嘅。咁因为咧嗰个嘅点心师傅系嚟自潮州，咁啊佢就话啦，将老婆咧家乡整嗰个。炸冬瓜角咧，咁就拎到去酒楼俾其他师傅试，咁其他师傅又觉得好食，咁啊，于是喺呢间酒楼入面就改良咗之后就卖啦。咁啊，结果真系好多人都中意食，咁啊问佢：喂，呢、這个潮州师傅咁呢一个饼叫咩名啊？咁啊，不如就叫老婆饼啦。 哇！我突然间个脑咧泛起咗一个人嘅样啊， 边个？ 孔庆祥。 点解系 烧饼？烧饼 呢个老婆饼， 唔系就系谂起饼，我突然间谂起佢样啊！佢个麦头如果食老婆饼，好似啱数。 人哋啲古仔咁凄惨，你做咩攞嚟笑啫？ 我唔系攞嚟笑噶，我谂起佢样系你哋笑啫嘛。啊，你哋班人成日攞嚟笑嘅， 系好有电影感。其实头先阿莫形容呢啲古仔，好似睇紧啲古装片咁样，觉得系。 唔系，但我觉得咧，第三个我自己觉得第三个真实性好似强啲，因为唔系应该话接近现实啲。 听过 系啦，因为我记得咧，之前有一啲薯片咧，都系话点解嗰个叫咩咸蛋薯片，个来源都系 好食噶呢个， 系啊， 豆桂 唔系新嘅咩呢个？ 咩好耐噶咯？ 吓， 系啊， 我近排先试。 是都是说本身在间酒楼里面是送给客人吃的，跟后来人觉得很好味的酱之后就变成了大家都在买了，即是都是屋企自家做的一些东西开始的。 咁啊，頭先又講咗呢個香港嘅呢個其中一個名物啦，老婆餅啦。咁其實咧，無論咧，即係你哋咁得有雲呢個人情味都好啦，即係大家都真係咧係愛香港嘅一份子嚟嘅。 清掃音機，偉大的穿梭機，在某刻射入雲層。我在宣布，人类不该多强。当天你在那处，当天我共寂寞试过相处。用几代永不再停，一点都放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在元朗多个地点，包括太长街和大马路，施放催泪弹驱散市民。有市民在与警方对视期间向警员投掷杂物。警方反对原定今日举行的光复元朗游行，大批市民下午仍然到元朗。下午近四点，有示威者前往南边围村村口，警员一度以扬声器表示示威者正参与未经批准的非法集结，呼吁他们离开。有市民拆除村口的铁栏。警方举起黑旗，警方表示留意到有不少人在元朗南边围一带聚集和起哄，有人手持铁枝、自制盾牌，甚至拆毁路边的铁栏。警方担心短时间内场面会恶化，劝喻市民保持冷静，尽快离开元朗区。警方向光复元朗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但大批市民前往元朗进行各种的活动。元朗体育路和大马路下午三点，有市民走出行车线聚集，逼满来回行车线。有货车和小巴驶经的时候，市民让出通道。多条轻铁和巴士线不停元朗市中心，期间有市民争执，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在场调停。另外有市民不适，要由其他人协助在路边休息。在西铁元朗和朗屏站，不断有身穿深色衫的市民出闸，有人佩戴头盔和口罩，个别人士戴同自制盾牌，很多人去到元朗大马路的方向前进。在售票机，多人排队轮候购买回程车票。而大马路一间老字号的饼店，大批市民排队买老婆饼。一名男子早前涉嫌在元朗广场对出天桥的连侬墙外持刀伤人，被警员带上警车。事发在下午大约一点几，有目击者表示，一名男子在元朗广场对出天桥与人争执，期间有人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施袭者随后将身上另一把刀抛向桥下轻铁路轨旁边，途人制服施袭者，警员到场带走男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骤雨渐转频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轻铁线嘅情况，610、614、615不停元朗站至到唐坊村站，761P 不停坑尾村至到元朗站。咁另外，港铁巴士方面啦 ，K65、K66、K68、K73、K74 仍然系暂停服务，九巴54、68咧亦都系暂停服务嘅。道路方面，介乎元朗体育路至到凤翔路之间的青山公路元朗段，同埋介乎青山公路元朗段同埋马田路之间的元朗体育路，博爱交汇处通往元朗市中心的支路，朗日路仍然是封闭。马田路、马塘路、元朗安乐路、凤翔路、宏达路、坳头回旋处、十八乡交汇处、唐人新村交汇处、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唐人新村路、湿地公园路同埋天葵路交界、天华路同天池路交界、天成路同天长路交界、天池路同朗天路交界、天福路同埋朗天路交界咧，仍然系进入元朗市中心受阻。咁揸车嘅朋友啦，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漆咸道北过海正常嘅，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慢慢收到最新消息，清水湾道上山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慢线有临时工程，影响到挤塞的。清水湾道上山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慢线有工程，影响到一大挤塞。而反方向去返农场道，清水湾道落去平石农场道方向曾经就有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i, this is Kylie. Hello. I'm Anna Lewis. Hi, this is Madonna.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Monday, 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好啦，翻翻嚟咧，最后一节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系啦。 嗱喺香港咧，近呢一两个礼拜咧，都有一间嘅铺头咧开张之后咧，系好多人都话：，哇，我一定要去试下睇下嘅。咁啊，佢系24小时营业啦。第一就吸引咗好多人，即系放工都可以出发啦。嗯、第二就话：，哇，好多日本嘢咁样。 系 系啦，但系大家在座嘅三位啦。对于24小时营业嘅铺头有咩睇法先？ 我觉得系正的、哦，其实嗱、除咗呢一间嘅嚟自日本嘅24小时铺头咧，平时我哋可能去日本嘅时候啦，咁啊自己玩店，即系唔系应该话去旅游嘅时候咧，一定要有好多嘅景点要行噶嘛，咁夜晚咪冇时间 shopping 咯，咁呢间铺头系帮到手嘅，咁但系我反而咧就好欣赏如果24小时嘅一啲 coffee shop 啊。因为咧喺韩国咧，你会见到即系除咗我哋话要去即系饮嘢或者要去跳舞嘅地方要24小时之外，唔系24小时，系夜晚先开之外啦。 即系除咗夜店之外， 系啦。咁啊，有一啲人真系可能坐下倾下偈噶嘛，但系又想搵个地方，屋企又唔方便，咁所以咧，我中意24小时嘅铺头。 如果24小时铺头咧，真系好啱我。点解咧？因为我系 爱夜铺嘅。 又唔好话蒲唔蒲嘅，即系有时嗱，第二日咧， 佢喜爱夜蒲嗰啲五点就开灯噶咯， 唔系廿四小时， 嗱，同埋见真章 噶，唔系系啦，同埋十二点先开始有嘢玩噶， 系嗱，即系嗰啲就礼拜六日先去啦，礼拜五六先去，咁但系平时咧自己都是一个夜猫嚟嘅，好多时咧嗱，每个夜猫咧其实都会有一班夜猫朋友，因为你可能会夜晚咧喺啲社交媒体度都系督翻嗰几个夜猫，跟住倾下偈咁样噶嘛、嗯，有时你可能倾下偈咧意犹未尽，喂，不如出嚟咧，不如见下面。吹下水出嚟咁样，但系咧，大家就缺乏咗一个地方去。咁所以如果呢个街上面有一个24小时嘅铺头或者商场咧，我第一个 buy。 OK， 冇咧。 我会觉得反而会担心佢哋营运， 系 咪突然间会咁谂？ 好有大爱， 冇今日明明又唔系我开嘅间铺头，点解要谂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咧喺香港同其他地方好似好唔同啊。咁因为譬如我去到日本旅行嘅时候咧，咁我见到嗰啲乜嘢廿四小时嗰啲超级市场啊、百货公司都好啦，佢哋都真系未必多人入去行街，但系依然佢哋都营运到。咁可能佢哋嘅租金或者其他嘅营运嘅 冇咁贵。 系啦，就冇咁多啦，或者冇咁貴啦，佢哋都做得住。咁但系香港因為真係寸金尺土啦，好、多地方明明都話24小時，有好多人都想做啊。咁其實某程度上對我哋香港人嚟講都係一件好嘅事，因為我哋個個香港人好多都係夜貓嚟噶嘛，真係。咁、但係咧，成日見佢哋做下做下就做唔住噶啦。 係咪觀塘嗰、那個例如？ 係啦，嗰、那個而家就變咗做12点就閂啦，即係佢都算係最遲噶啦、哦，即係可能會遲半個鐘啊。有啲鋪頭12点先閂，因為通常有啲可能10点就閂。 山噶啦嘛。 系啊， 系啦，但系我见佢而家有好多都系话十二点，即系呢个 A 字头呢个啦，原本标榜咁样噶嘛。嗯、但系而家我上网，我有一次我上个礼拜好似就系临时临急想去买啲 T 恤，咁跟住之后正式嘅 T 恤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就啊，不如试下睇下有冇啦。咁上网睇，哦，原来佢都收十二点价咁。咁即系话原来咧廿四小时喺香港嚟讲系咪真系好难去运作咧？咁所以香港话而家有一间标榜即系日本，跟住就过嚟香港啦。咁、 嗯、 但系我觉得唔知佢真系做唔做住，我系担心咯。 唔知顶到几耐系嘛？ 但我试过，我凌晨点零钟过去， 嗯哼， 人山人海， 系真系噶。 我嗰次系十二点几行到两点，都系好多人嘅。同埋咧，我差唔多十点几嘅时候咧系要排队，跟、住我就觉得排队，不如咁我睇完戏先再过去啦。咁、点知过完睇完戏之后都仲系好多人，同埋咧 都依然要排队。我记得 系啦，同埋系逼嘅。咁、但系我觉得 OK 嘅，即系热闹，好似凑下热闹咁样。 因为大家要朝圣嘅心态嘛。同埋呢一间铺头，即系喺大家香港人可能去旅行嘅心目中咧，系一个必定要去嘅地方。咁啊，入边买到好多自己喜欢嘅嘢，林林种种都有。咁但系去到话香港一开嘅时候咧，个个都即系话要冲埋去入去睇下究竟入边有啲咩龙定凤咁样啦。咁、但系咧，廿四小时营业嘅铺头，香港佢并非第一间、之前咪有一间书局。 系啊，我都谂起呢一间啦、不过而家就变咗，都系唔系 都系做唔住，冇错啦。嗱，好多啱啱一开呢一间书店嘅朋友咧，个个又系去台湾做同一件事，就系去朝圣。 系， 哇，我真系会凌晨去噶、哦。 你有冇去过？ 我梗系有啦，唔系我专登要搭的士过去啦，跟住搭的士翻屋企啦。因为嗰啲位咧，其实讲真的真系唔系好近市区，唔系 台湾嗰间。 台湾嗰间。有啲 香港班都要搭的士，夜媽媽嘅話， 我唔係坐啲貴嘅，有啲通宵小巴巴士嘅， 係啦係啦。咁但係 但係做住咯， 係啦，即係佢只能夠喺平時大家瞓覺之前開咯，即係十二點之前就要閂門咁樣， 冇 可惜嘅。 其實咧，呢一間嘅書店咧喺台北，佢咪即係都好多有幾間分店咁樣啦。其中一間都話要即係結業啦，佢約即係個約滿之後，佢都話唔再做啦咁樣。咁嗱，即係去到24小時咧，的確大家三位咧都講咗其中一個重點，都會擔心佢做唔住，因為好老實講。做24小時嘅鋪頭咧，對於嗰啲夜貓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聚腳點。但係講真，你書店入邊你又唔有冇你冇得飲嘢， 係啊， 係咪？對於阿樂嗰啲，就算話俾你聽，24小時書店，你會唔會連埋班朋友一齊去嗰度飲嘢傾偈啊？ 即 係 我覺得 傾唔傾到偈啊？ 就係話我夜晚黑悶，就係想揾人傾下偈啊嘛。點知你捉咗我出去，我陣連一粒聲都唔出得，我喺屋企都可以自言自語啊。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你去到嗰啲書店，你都冇乜嘢做得到。咁好啦，呢件事可能。即系对于大家嚟讲，都有时又未必有机会接触得到啦。如果同你讲喺香港嘅所有便利店，全部24小时嘅都冇晒，大家又觉得 O 唔 OK 咧？ 我觉得唔 OK 咯。咁如果我真系急需要肚饿，咁或者我想要买一啲特别嘅嘢，咁点算咧？即系唔系我买啦，即系我见 个都好啦。 咁其实入边都有好多好特别，有急需嘅要买嘅，又唔使咁急嘅。 明噶 啦， 头盔先。 我梗系唔赞成啦，所以我头先都话，我觉得呢件事系好嘅，即系廿四小时嘅嘢。因为有阵时你真系头先我讲，所有香港人好多都系夜猫子，你真系有阵时点几钟，你突然间又即系谂个娱乐嘅时候，真系未必有。你除咗睇戏，你未必套套戏你想睇噶嘛。谂唔到有咩做，你唱 K， 你真系个个仲咁热血咩？ 系， 同埋好啖烟你咁啊，出到嚟唔知点解你明冇食烟都， 系啊， 点解噶嘛？咁跟住之后又唔系个个都口渴，好中意去饮嘢噶，即好似阿乐咁样。 唔系，同埋好口渴都系饮翻两啖啫。 enjoy 呢个嘅音乐咁样噶嘛？你明唔明啊？ 佢要动之动之咁。 系啦，咁我想试下，哇，搵啲静态得嚟又可以真系俾我去欣赏下嘅嘢。咁可能就真系去行下呢个超级市场啊，或者一啲嘅商场啊咁样。咁啊，真系未必太多嘅时候，真系难搞。咁所以再加上头先你话呢个超级你咪便利店嘅话咧，就好似师培话斋啦。有阵时有啲嘢真系帮咗我哋好多，例如系咩咧？我有阵时成日放工咧。跟住搭完尾班车翻到去点几钟咧，肚饿、哦，跟住我就真系靠去嗰度买嗰啲特价蛋自食嘅，话俾你听，好抵嘅凌晨嘅时候，嗱又悭钱、哦。 即係睇下其實好窮嘅，夠夠小毛毛 OK， 係啦。跟住之後嗱，有呢個蛋字啦。都如果冇嘅話，我真係諗到食咩？我唔想下下食杯麪 有啲跌半價㗎，平時挨近廿蚊嗰啲咧，一跌跌十蚊咁樣， 加幾蚊又賣嘢， 九個八咁樣㗎嘛。好似加五蚊就送包嘢咁樣㗎嘛。係 啊，送嘢飲你問我，我真係真係成日去嘅，因為 我都貪嘅呢啲， 要揾簽名嘅去嗰度打盹。 救咗好多，即係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便利店嘅話，亦都更加係方便，同埋有陣時而家仲要係點樣咧？有好多譬如你要嘅包裹嗰啲，你可以喺某啲嘅便利店嗰度攞到噶嘛。呢個其一啦，其二嗰樣嘢就係你交電話費啊、電費啊、水費嗰啲，陣間真係 cut 你電，你又可以廿四小時啲鋪頭嗰度交嘛。所以其實係真係唔可以冇嘅而家。 嗱，我俾大家諗一諗下啦，呢個便利店咧就係我哋今日嘅主題。究竟呢個便利店喺呢個冇廿四小時嘅情況下，會唔會好影響你呢？你可以自己諗一諗。轉個頭同你講下，究竟呢個廿四小時嘅便利店有咩發生啊？ 有童话过，童话过，你可放在心内。世人没法明白你，其实你无会静静开于脑海。你梦里一个天使飞进家里，有特别色彩。实景假设太沉重，坐飞毡送你离开。如果一双手捉不到星宿，你也有你幻想的自由。你化原有灰色世界的灰垢，童话式相恋即使再罕有，最远那个情人正挥手，梦境握于你手，一直相信其余会在你四周。你能独跳华丽舞，华丽舞穿出美丽想象。有谁就算疑惑你，评论你，放胆去幸福的构想。故事里所有主角假变真了，从现实分享。水公主与你合唱，兔先生向你回响。如果一双手捉不到星宿，你也有你幻想的自由。你发原有灰色世界的灰垢，童话式相恋即使再罕有，最远那个情人正挥手，梦境握于你手，一直相信幻想与伴侣飞。装和白马，心境都种满花。如果一双手捉不到星宿，你要向你幻想生活游，信你还有花花世界，做梦你便拥有。童话式相恋即使再罕有，你要向你虔诚说加油，王子公主挽手，魔幻小说其实也未算虚构。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首先同你讲咧，呢个二十四小时咧嘅营业嘅铺头咧，咁啊，以上讲嘅书店啦，跟住我哋最近有一个嘅新铺喺香港会开啦，咁嚟紧仲有啲分店会开啦，咁样，咁唔知会唔会打后仲系咪廿四下？因为个书店好似我哋香港嗰间最初都系廿四噶嘛。 系啊，跟住而家又系冇啦。 系啦，又系冇咗啦。而家好似话直情系 有开，依然有开， 有開 不过已经唔再系夜晚都开啦。 收十二点，跟住或者六日好似收十点咁样啦，咁之后。会提咗咗唔系二十四小时啦，但系就话如果便利店都系咁样嘅话咧，会唔会影响咗一班人咁样咧？咁嗱，呢一间嘅便利店呢、這个数字嘅便利店咧，大家都即系由细啲即系认识佢，认识到大啦、原来最初嘅时候系美国嘅铺头嚟嘅，然之后咧喺日本咧佢就买咗啦。買咗之後就變咗日本做就主權啊嘛，咁但係原來喺日本嗰邊咧開咗好多間鋪頭，咁但係喺一個區份入邊咧有一間鋪頭咧係即係佢講明係二十四小時噶嘛，但係佢接咗手之後咧佢做唔到通宵，佢最後就只係自己偷偷地咧做朝早六點鐘開鋪，夜晚一點鐘就收工啦。 因為夜晚凌晨真係冇人幫襯啊嘛。 佢俾人發現咗之後咧。间总公司就告佢，话佢毁咗药。点解咧？毁咗药之后要赔几多咧？赔122万。 咁恐怖，即系其实唔系睇你嘅生意够唔够，然后自己去决定开唔开廿四小时。 因 为 佢我谂系佢个合约入边应该系有一个条款就系要二十四小时营业嘅。 系生意够唔够，你都一定要开廿四个钟。 系啦，嗱咁呢样嘢就系佢哋嘅合约条款问题啦。咁但系另一样嘢系咩咧？原来佢系有原因咁样做。佢个原因系因为咧，佢话去做呢间铺头嘅时候咧，佢发觉佢挨病咗个身子，而佢老婆亦都因为咁样挨病咗咧，系即系身体抱恙，咁佢要照顾，咁跟住咧佢亦都系因为做呢个嘅铺头咧五劳七伤，最后佢就请唔到人嘅情况下，佢就决意咁样样做，硬住头皮都要咁样样做，咁呢个系一个例子啦，系咪先？但系后屘发现，原来喺日本好多间嘅呢个便利店咧，都系出现同一个问题嘅。同埋佢哋话咧，喺呢一个嘅便利店世界咧，只系冰山一角啫，好多唔同嘅行业咧，都系佢廿四小时嘅工作噶嘛。原来系喺个数字上面睇咧，系好多劳动力嘅人士，佢嘅年龄层咧不断升高。去到29岁以下可能一成都冇。咁佢哋就发现原来有呢一个问题啦。 即通常都系年青人去做24小时嘅。 系越嚟越少年青人去做。因为呢啲嘅行业都唔系话即对于可能有啲年青人觉得我冇理由即做呢啲嘅工作啊咁样。咁我咁有拼劲我应该做第二样嘢嘅咁样。咁所以呢、這个行业呢去24小时工作嘅行业呢越嚟越多上咗年纪嘅人去打发时间或者搵返少少生计呢先去做呢个工作。 或者是呢可能有些人想搵多啲钱呢打两份工嘛，咁你日头就要打一份，咁夜晚打一份咁样囉。 係啦 咁但係都几辛苦嘅，即係同埋头先你讲到啦，原来即係你24小时你签咗嗰间嘅便利店返嚟啦，你一定要开足24喎。 係啊，咁所以呢佢就话原来一件事件发生咗之后呢佢係受咗好多舆论压力，佢哋要撤销即系撤回呢一个嘅 制度24小时嘅制度。 呢个投诉啊，嗰122万啊，嗰个嘅官司，佢哋就决定即系算啦咁样，因为佢好多人都话喂，真系生活逼人。第二就 系 你好多时候嗰啲后生嘅都唔做呢份工，请嘅全部都系好多即系上咗年纪嘅人。咁可能呢个只系一个小小撮嘅事件啦。另一样嘢系咩咧？好多夜班嘅司机都有呢个情况出现，吓系啦， 夜晚摆低架车 揸车啊，即系可能的士行业越嚟越上咗年纪。不过呢样嘢喺翻香港，我哋即系最近自己啦，都系嘅。我哋发现好少后生仔去揸呢啲车，即系揸的士。 但係反而好多上咗年紀嘅人士，佢哋就即係要揸夜班啊，可能去做啊，佢哋就話硬係接唔到啊，好少後生仔會去承接呢個嘅行業啊咁樣。 不過咧，我想講咧，如果我去揸的士咧，我一定會揀夜班。 點解咧？ 因为夜班 你又可以接啲朋友联群，喺嘅车厢入边倾偈系嘛，又夜啦，又有音乐啦，系咪？ 因为主要系唔塞车，其实自己揸车都系好怕塞车。 哦，系， 我唔介意生意少啲，但系最紧要我一上车嘅话，我就即刻啡一声就去到另一 part， 咁我会觉得好舒服翻啲份工。 同埋尤其是咧，即系揸车嘅人士咧，我哋系好中意夜晚揸车，因为你会有一份享受啊， 系 舒服啲， 冇咁多嘢顾啊。真係享受到駕駛嘅樂趣，因為咁樣 啊，中意自由嘅感覺係嘛？不過我覺得咧，我諗啦嚇，如果你話講到便利店，真係話凌晨咧冇咁多人幫襯嘅時候啊，請個人啊或者燈油火蠟好貴。我諗緊如果完美啲，假設啦嚇，大家都守規矩啲，有嗰啲無人自助俾錢嘅一啲 system 啦，咁佢開始咗之後，咁佢嘅成本咪下降咯。 其實有啲 keep 到咯，地方係有嘅，即係譬如台灣啊、日本嗰啲，但係喺香港咧，我覺得難啲， 難做啲， 俾啲時間啦， 係啊。咁但係希望啦，即係希望即係呢樣嘢，如果真係冇咗24小時嘅便利店咧，可能即係都係大家某程度嘅損失嚟， 撳唔到機啊，同埋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撳機都好緊要， 爭唔到席啊嘛， 滴滴仔周記。 有前途嘅工，梗係做得過啦，一定揾到好多錢啊！咁冇前途嘅工，但又揾到好多錢，咁其實好唔好呢？前晚咧，我就真系同朋友食饭讨论开呢一个课题，永远噶啦，一班人食饭咧，总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嘅。正正呢两个人咧就拗到火红火烈，一个咧就觉得，哎，做嘢梗系有前途揾到钱好啦。嗱，另一个咧就觉得唔系嘅，我不停转工，就算冇前途啦吓，咁但系揾到钱咪一样有意义。嗱，两个人讲嘅嘢咧，我觉得都冇啱定错嘅。首先，工作就梗系金钱嘅来源啦。但是工作同样呢，在我们一日24小时里面都占好多时间的。如果你不对你份工呢是有一个兴趣啦，一个觉得很有意义的话呢，就算给你有份工都好啦，你都只会觉得唉又翻工啦。唉我又要挨啦。好累啊我这几年这样。你就会没有这个动力去到翻工的啦。最近咧就睇咗一本书咧，就系讲话一间咧喺呢个网络上面好出名噶啦，个 G 字头嗰间嘅公司啊，点解呢一间嘅网络公司入边啲人做嘢咁有活力啦？又觉得啊，即系打呢份工系一个筍工嚟噶，因为咧佢哋入边咧间公司虽然个个都挂住玩咁样，但系做嘢系特别落力噶，而入边营运又营运得好好、啊。因为咧，佢哋大家喺一日24小时入边咧，系活用啊！我可以话系瞓醒觉，我哋好多人都系即刻翻工咯，赶住翻工咯，个心咪又系喺工作咯咁样。但系佢哋唔系，佢哋调翻转起身，谂下今日玩咩先，谂下今日翻工前应该对自己好啲，做啲咩，食啲咩先。嗱，咁样样跟住你就调节咗咧，你翻工嘅心情咧，就绝对会令到你翻工咧，觉得唔再系受苦，唔觉得系吃力。到你真係上到去公司，上到你嘅战场上呢，你就更加有力量去打拼啦。因为你嘅翻工之前呢就已经调节咗个心态啦嘛，令到佢嘅安多芬呢亦都提升咗。咁你有住一个好嘅心情，笑住咁去工作，咁好多嘢你都会觉得好好，同埋你会真正享受到你嘅生活同你嘅工作节奏啦。 世紀。